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首先将视线转向俄罗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记者呢，日前采访了正在这里进行为期1年训练的中国国家冰球队的班底，来看看他们的训练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呢，还要来关注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这就是今天的俄罗斯人会怀念30年前解体的苏联吗？他们如何看待那一段历史？然后要将视线转向联合国，来听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常启德先生对北京冬奥会的祝福。他说，在眼下这个全球抗疫的严峻时代，冬奥会像是一盏希望的灯塔。他更说，以他个人的亲身经历，他要给中国人民的抗疫工作打满分。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就将视线转向俄罗斯，一直在俄罗斯进行训练的中国国家冰球队的班底昆仑红星冰球队的队长叶劲光日前呢接受了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采访。他说，眼下呢他们是最紧张最忙碌的时刻，为了备战北京冬奥会，他们在俄罗斯已经整整训练了1年了。北京冬奥会明年的2月4号到20号举行，中国国家男子冰球队和加拿大、美国以及德国队被分在了 A 组。相比起国内的其他球队来说，中国冰球队广大公众还是非常的陌生。冰球是冬奥会上最受关注的比赛项目，但是在冬奥会上，冰球并不像足球、篮球等等项目，东道主可以直接获得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因为冰球比赛，如果两队的实力过于悬殊的话，那么弱队很可能会被强队打得严重受伤。所以冰球比赛呢，一直是严格的按照实力分组进行比赛的赛制。而中国的男子冰球呢，确实也面临着成绩落后、基础薄弱的这样一个现实的条件。高水平的适龄冰球人才的缺失是中国冰球在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之前韩国的冰球振兴计划为中国提供了最现实也是最可参考的范本，即规划。一批生长训练在海外、有着良好冰球运动基础的华裔运动员规划为中国国籍之后，代表中国出征北京冬奥会。日前呢，队长叶劲光就接受了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采访，我们来听听采访的录音片段。 How do you think it turns out? Yeah, it's been great so far. Personally, it's been an awesome experience. We started this project 5 years ago, and just from day one, you know, we didn't have many fans in the stands and.You know, progressively each year, more and more people would show up. And, you know, 2 years ago when we were in Beijing, we started to have a nice fan base. And, you know, it's been great. We've done some school events and we've gone to some malls and really trying to introduce everyone to the sport. Are there more Chinese fans writing to you? 叶劲光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大学期间就是校队的优秀球员。前不久，他本人也成为了昆仑红星队史上第一位百分球员。他说，毫无疑问，有时候我们在赛季的表现呢，会像坐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但是每次呢，我都会告诉大家，我们需要更努力地去打球，不能过于关注眼前的结果，而是要将目光投向即将开始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我们一直在尝试用不同的阵容搭配，我们在一起打了这么长的时间，我想我们肯定能够产生出很好的化学反应。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比赛中打出平时训练的东西。就我个人来说，能够代表中国队参加冬奥会是一种荣幸。另外呢，相信中国队征战冬奥会对中国冰球的未来也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一位中国球员能够被选进世界顶级冰球联赛。当人们问他为什么会打球的时候，他可能会说，那是2022年我5岁时曾见证过中国队征战冬奥会。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一幕，我想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不断努力之后想要实现的状态。 接下来呢，我们的话题想必有很多朋友都会格外的感兴趣，那就是今年是苏联解体30周年。那么今日的俄罗斯人如何看待当时这一历史事件？他们会怀念过去吗？其实类似的问题呢，在我们中国的网络空间里也经常会被拿来探讨。那么俄罗斯人怎么看呢？我们就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记者刘晶和吴云带来的报道。他们走访了俄罗斯的教育学家、俄罗斯的普通民众、医生、商人等等，来听听他们的感受。好，我们开启今天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Мне не хочется жить иначе. Устаю от земли чужой.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签署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和苏联解体协议。这起30年前发生的重大事件结果，整个世界还没能完全认清。那么，苏联时期成长起来的人是否愿意重返过去呢？苏联经验对现代俄罗斯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呢？ 莫斯科第109中学校长叶甫盖尼·亚姆布尔格是俄罗斯中学教育最为亮眼的教育家和组织者之一。70岁的他对苏联教育体系，尤其是人文领域盛赞有加。他指出，苏联经验很多可以为现代的俄罗斯所借鉴。他说：我们的补充教育机构太少了，这点为何重要呢？补充教育在职业选择方面扮演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如果说学校传授的是知识，教孩子们如何学习，那么课外小组和兴趣班可以帮助孩子们找到人生定位。俄罗斯所有伟大的演员都经过剧院兴趣小组，比如瓦西里·兰诺沃伊，他成功扮演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再比如著名的航空设计师安德烈·图波列夫，在航空模型小组学习了几年时间。苏联时期所有课外兴趣班都是免费的，我们第109中学设有很多这样的兴趣班，除了艺术类的兴趣班之外，还设有制陶、珠宝首饰、刺绣编织班、骑马俱乐部、剧院和管乐班，这些对孩子们都是免费的。我校有此条件是因为规模比较大，有2000多名学生，从人均拨款中我有能力按需调动资金，但小学校的校长没有这样的条件，出路在哪里呢？只能通过建类似苏联时期的少年宫那样设立免费的兴趣班。莫斯科列宁山少年创意宫正在推动此想法，应该做的是在全俄各地区建立免费的补充教育机构。 62岁的玛利亚·莫洛什金娜在莫斯科北部500公里处的乌洛格达州负责村医院工作，她有着40年的从业经验，应卫星通讯社之约，对苏联和现代俄罗斯的医疗服务做了比较。他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医疗本身变化太大了，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技术和新的服务，甚至消耗品也完全不一样了。苏联时期，我们只知道绷带和棉絮，苏联政府的巨大成绩在于免费医疗。对所有公民的免费医疗，患者们明白，无论是疾病多么严重，都无需去找钱治病。现代俄罗斯设有全民强制性医疗保险制度，除若干医疗服务项目之外，比如美容等等，所有医疗服务项目都是免费的。国立医院之外，出现了一些付费的私立医院，公民们可以选择治疗医院和医生。另外，苏联时期的疾病防治体系也恢复了。疾病防治体系，具体说来，医生不是在患者得病之后才去探视，而是按照强制要求，在固定期限为客户做全面检查。毫无疑问，全面疫苗注射是苏联医疗体系的巨大成就。苏联时期，不注射预防性疫苗，很难找到工作。 进入学校或是入院治疗。医生提出的注射疫苗建议都得到有效遵守。遗憾的是，目前的俄罗斯人没有如此的纪律性和公民责任感。国内新冠疫苗注射很难全面推进，尽管一次性注射器过剩，疫苗也不缺。 弗拉基米尔·索科洛夫，莫斯科人，69岁，他从航空学院毕业后，在国防科研所差不多工作了20年。1994年，他改行从事商业，建立了一家不大的办公自动化设备服务公司。他说，将苏联与现代相比较，我想说的只有一个，我非常喜欢当下，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挥自己，实现既定的目标，有选择权，剩下的都取决于你自己了，包括职业和娱乐。苏联时期，职业升迁这是个负面词汇，没有党和共青团的支持，很难在职业阶梯上登高，有独立思想的人被认为是冒尖，不被领导所喜欢，鼓励的是那些不冒头的人。苏联时期的很多事情，今天看来引人发笑，但在当时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有这样的亲身经历，1975年学院通知，市共青团委员会组织赴波兰和德国大学生交流团，所有人都去登记了。现在我还记得，对我来说多么的屈辱和愤懑。我学习优秀，但在友谊列车青年代表团名单中却没有我的名字。原来老布尔什维克委员会把几个人给砍掉了。当时民间将此机构称为老兵社会活动之家。苏联时期每个大型机构中都有此类委员会。当时老布尔什维克委员会有很多权利，比如考核准备提升的员工，或者想出国甚至去旅游的人。我记得他们问我业余时间做什么事情，并提了几个苏共历史问题，看来他们对我的回答不满意，似乎我无力对抗国外针对苏联人的各种诱惑。那次我不得不留在家中。1993年我首次出国，当时已经有了两个读中学的孩子。此后我和妻子去了18个国家，我感到很幸福，能够去周游世界，看看别人是怎么生活的。由此我们了解到怎样去改善俄罗斯的生活，如何使自己变得更好一些。现在我在各国都有朋友，这一点我很喜欢。另一方面，伴随苏联的离去，我们不仅得到了很多，但也有所失，也许失去了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我感觉我和朋友们的交流少了，只是在一些场合，比如婚礼和周年纪念时才见面。也许这也和年龄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确实不愿意动弹了。 图拉市的叶琳娜·杰列霍娃是幼儿园教师，她认为苏联时期人们之间经常走动，互相做客，也更为友善。苏联解体时她才18岁，据她回忆，童年时她从学校回家，父母常常不在，邻居玛琳娜阿姨经常请她去吃午饭。她说，苏联时期的人更为友善，可以随便到邻居家去，借点面粉或是食用盐。现在不行了，不好意思因为小事去打搅人，有的时候甚至不知道邻居叫什么名字。见面时彼此点头，然后各自回家。通常邻居在楼梯走廊交流，或者有同龄孩子的彼此之间聊聊天。当然苏联时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过分之处。我妈妈有三个姐妹，最小的薇拉阿姨住在莫斯科，她家就像我们的穿堂院一样，从图拉到莫斯科距离180公里。当时各种物品短缺，各省份很难找到必需品，因此图拉人经常去首都购买物品，吃的穿的都有，比如肉和香肠，也有的去买药品，毕竟莫斯科药店选择更多一些。顺便提一下，有这样的笑话谜语，长长的，绿色的，冒着香肠味道的是什么？回答是莫斯科到图拉的电动火车。我家亲属去莫斯科， 都留宿在薇拉阿姨家的两室住宅中，卧室床铺不够，客人睡在床上或是沙发上，而主人睡在地板上。那时最好的都留给客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无论是莫斯科的亲属还是任何人，都很少有人想过私人空间的问题。苏联时期的集体主义宣传深入群众之中，大多数公民很少谈及私人空间的概念。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我们关注来自联合国的消息，12月9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已经明确表示，他已经获得来自国际奥委会的邀请，确认将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常启德先生日前呢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说，北京冬奥将成为全球希望的灯塔。他为北京日报题词说，在新冠疫情摧残人们的生命和生计之时，奥运会激发了希望和团结，让我们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倒计时之际，团结有爱地走到一起。常启德说，纳尔逊·曼德拉曾经说过，体育可以在那些只有绝望的地方创造希望，他比政府更能够打破种族的壁垒，对各种歧视他一笑置之。常启德引用的是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名言，表达了自己对北京冬奥会的期待。常启德生于印度，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长期在联合国工作。而这个名字呢，是他本人一年前来到中国赴任，担任联合国在华协调员的时候，特意给自己取的中国名字。这一年来，他致力于推动联合国在中国的各项工作，媒体的出镜率也很高。前不久，他接受了中国媒体的访问，特意讲述了自己是如何离开了工作多年的肯尼亚，飞抵广州，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而这当中呢，他也深刻感到了中国抗疫的严格和细致。他说自己为中国人民的抗疫工作打满分。 I got my visa from the Chinese mission in Kenya. The public health system of China kicked in there. So I had to dodo an IgM test, I had to do my NAC test in Kenya. Then I had a layover in Dubai because it wasn't a direct flight. I flew on Emirates and I had to repeat the same tests all over again. At the airport, while checking in Dubai, there were a very rigorous set of assessments of your paperwork done and you got a green code from the Chinese embassy. We arrived in Guangzhou. And I must say from the time that I disembarked from, first of all, I was quite impressed with all the Chinese travelers. Everybody,regardless of which class of the plane they were sitting in, they're all in PPEs. I just had my face masks, you know, my on, but you know, everybody was in full PPE. And I thought, you know, that people have taken it at an individual level, that sense of discipline was pretty visible amongst most of the Chinese passengers on the plane. 这是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常启德先生回忆自己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从工作多年的肯尼亚飞到中国，一路上感到了中国乘客的守秩序以及中国抗疫政策的细致和严格。他说，在新冠疫情流行大背景之下呢，他本人也是遵从了入境中国的外国公民的一系列的疫情防控的规定，在指定酒店完成了21天隔离。他认为政府有力的组织以及民众的高度自觉正是中国能够取得抗疫胜利的关键。新冠疫情使得全球的卫生系统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可以看到某些卫生系统最强大的国家恰恰是崩溃最快的国家。因此疫情在一个国家是否严重并不完全取决于社会的发达程度和学术研究水平，还和人们是否遵守防疫纪律、坚持戴口罩、勤洗手等措施密切相关。而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树立了其他国家可以效仿的榜样，如果每一个国家都能像中国一样遵守制度和纪律，那么新冠病毒就可以获得有效的遏制。我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疫情防控措施打满分。 Arrived in Guangzhou, I think the meticulousness with which all departments of the airport, it was not just the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 from the police to the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 to the customs to every element of the Chinese system that I witnessed in Guangzhou, was remarkable. And from there, taken to the hotel, and you know, regardless of my rank, everybody was treated as an equal simply because this virus does not discriminate on your rank and what level you are at. So I'm glad that we were all treated the same way without any special preferences given. So I went into quarantine at the hotel in Guangzhou. And then I started to evaluate this response. In fact, I didn't meet anybody. I just saw two people, once in the morning, once in the evening, and they looked like astronauts because they were fully covered with full PPEs, and they would come and do my temperature tests. And this is what I reflected on when I wrote an article actually about this, that, you know, if every country had a rigorous system of making sure pre-travel arrangements and pre-travel checks are robust, on arrival, a proper system of isolation, quarantine, you know, proper, the rigorous temperature check. And I think the 3-week timing is actually pretty good because we've noticed that even the virus has showed up after 16, 17 days when you think that the person does not have it. So it's also the mutative nature. The virus is very new, you know, science is challenged by it, you know, so we are all trying to come to grips with it. So in terms of an overall public health response, I gi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people, you know, an A plus on the performance of from a public health perspective.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全球又一款新冠疫苗有条件上市了，这就是美国诺瓦瓦克斯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日前已在欧盟国家有条件上市，使其成为欧盟批准使用的第5款新冠疫苗。这款诺瓦瓦克斯疫苗属于重组蛋白疫苗，需要接种2剂，间隔是3周，这也是欧盟批准使用的第一款重组蛋白疫苗。对此，诺瓦瓦克斯公司 CEO 表示， We'll be shipping product into Europe in January. Our production capacity is such that by the first, during the first quarter, we will be at the rate of production of a couple hundred million doses. 诺瓦瓦克斯公司表示，他们计划呢在今年底就已经为欧盟生产了少量疫苗，那么明年开始大量供应，他们会从明年第一季度开始向欧盟交付1亿剂这款疫苗。眼下全球疫苗的数量、品种、产能都在快速增加，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人类的疫情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呢？12月20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呼吁说，2022年他希望人类必须结束这场新冠大流行，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全世界齐心协力，并且共同做出艰难的决定，消除疫苗的不平等现象。 If we are to end the pandemic in the coming yearWe must end inequity by ensuring 70% of the population of every country is vaccinated by the middle of next year. 谭德赛提出，如果想结束这场疫情流行，那么必须要求全世界70%的人口都接种过疫苗。但是眼下全球的疫苗接种率是相当的悬殊，数字显示目前低收入国家中仅有 7.5% 的人至少接种过一剂疫苗，而在高收入国家这个比例呢却是 64%。 疫苗接种的不平等很可能会使奥密克戎这类变异毒株更有可能出现，而全球的疫苗接种的不平等现象呢，也会进一步导致疫情的蔓延。目前，全球公卫专家普遍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巨大的疫苗接种差异率，可能就是导致奥密克戎蔓延的罪魁祸首。世界需要更加公平地获得疫苗和其他公共卫生工具。也有评论指出，要想消除疫苗的不平等现象，世卫组织的全球领导不可或缺。而终结全球疫情，另一个关键点则是应该加强世卫组织领导力，由它来牵头，集中资源生产疫苗，并实现疫苗的公平分配，由此来显示世卫组织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作用。这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在此基础之上，世界各国也要进行配合，方能够确实确切地实现大流行的终结。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过去一年中，全球很多富裕国家囤积了大量新冠疫苗，甚至过期浪费了，始终没有能够兑现和发展中国家分享疫苗的承诺。世卫组织称，这样的做法弄巧成拙，不道德。人们期待2022年有所改观。好了，到这儿呢，我们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我们的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